美图秀秀有可疑代码，用户可能已经遭到监听啦。睇嚟强国 Apps 真系相当有嫌疑。表面上佢系一个 Apps， 实际上系无孔不入嘅间谍。呢、這个时代已经唔系草木皆兵，而系全面监听。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我系外国移民顾问 MJ。 特需政府再打郊野公园主意，计划再拆公园起屋。如果成事嘅话，第时屋企地址可能会变成咁样。物理号径八号七座 F， 或者北潭涌公园第二期五座四 B。我是强国新患者阿 Win。 嗱，继续选特首啦。有人咧就揾个四十几岁嘅人咧，就话佢系年轻人代表。有人咧就一路喊，就一路就话啦，何时葡萄就先熟透咧？有人咧就好似评论员，就多次选特首。又有人就好似坐几十年监咁，又唔识用八达通，又唔识买厕纸。唉，咁点都好啦，我哋都系冇票啦。咁不如大家买下花生，等睇戏啦吓。我系强国新患者八 K。 好，欢迎翻嚟呢集嘅强国新患者。咦，好耐冇见到我哋齐人啦！喂，八奇你翻嚟啦！ 我翻嚟好耐啦 ，MJ， 多谢你救我，MJ， 多谢你救我。 我想去同你交换人质啊！ 你天安门唔系举横眼咩？喺 我真系喺呢个阵咁讲，不过既然你提到，我就讲一讲。我喺天安门真系有唱呢、這个撑起雨伞啊！冇人理我，冇人理我。 喂，你几大声唱上嚟啦？ 真系唔系好大声啦。 心里面唱 好大声唱乜嘢？你人哋都以为你癫噶啦！ 你有冇拎咪唱先？点解唔拎咪啦？ 咁啊，带把黄雨伞上去，讲真都唔敢，都费事啦！真系做嘢嘅。 黄伞我谂都好敏感噶啦， 都敏感啊！你仲要唱埋撑起雨伞、啊？但我喺度唱歌，我一路行，因为原嚟天安门广场都好鬼大嘅，系啦，咁跟住一路行啦。 你从来未去过嘅， 从来未去过啊！咁我一路行，跟住喺度自己自言自语就喺度哼啦，就谂起啊，当时想象下当年咧。因为我个嗰阵时 冇死过人嘅六四啊嘛， 系啦， 你联想紧 就幻想紧佢哋嘅六四冇死过人之余咧，就好似雨伞运动咁和平啦。啲学生喺度好似雨伞运动当时喺金钟广场嗰种嘅气氛啦。咁我想象紧啲荧幕好自然，好自然就唔系特登嘅，都已经 你都瞓咗喺度啦，以为喺个荧幕上，喺个荧幕里边 就喺度唱撑起雨伞啦，跟住唱埋今天我都冇人理我啊 ，OK 啊 ，OK 冇死过人，仲死咗好多官员， 佢死咗好多军人就话 死咗军人。 所有军人话嗰啲民壮徒手 系啦， 咬啲撕裂啲， 即系咬烂嗰啲枪系啦。 个画面系咁样嘅，邪恶嘅民壮遇上坦克车，跟住咧就即系烧架坦克车，就杀死啲军人。 唔系一脚踩烂坦克。 系啊，我早排玩只 game 都系咁啊，个主角可以喺只手喷啲火出嚟，成个坦克车嘣咁爆咗咁样。 嗰啲你知系虚幻噶嘛？而家个世界荒谬到系真系有人同我讲起六四事件，真系会讲啊！你睇下，你上网睇啊，即系我信佢。佢就淨係睇話有坦克車燒啊，有軍人俾人殺死啊！我信呢啲情景可能會發生過，咁但係萬中無一啊！ 係， 唔通即係啲市民走去無端端見到個坦克車，哦，走去再打個老公咁樣？ 同埋你咁正義，你成點廿幾年，你提都唔敢提啊！大陸係你咁正義啊嘛，你咪講我評論有功咁咪 OK 咯？ 係 唔使你唔使冚住佢。 同埋都幾諷刺喎，有個人民英雄紀念碑啊嘛， 係啊， 個人民英雄即係我當然知道唔係嗰個意思啊，但我覺得係咪紀念六四嘅？嘅嗰班学生嘅抗争嗰班学生咁样噶， 好似系纪念军人， 梗系唔需要，点会纪念翻学生一班动乱分子嚟噶？ 如果佢可以做到纪念呢班学生，我真系唔系即系。 如果可以做到嘅话，相信共产党系希望冇呢件事发生过咯喺历史上面。 佢都抹紧噶啦， 再过多一两代可能都冇咗噶啦。 我忍住咗好多次，我忍住咗即系究竟同啲。內地的朋友同事， 北京的同事一定会知道。 人民之间其实我觉得冇问题，不过我费事有啲咩argue都系忍住咗冇问。不过如果再熟多啲几次，我可能会问一下噶啦。 其实如果讲开六四咧。我以前喺强国出差嘅时候咧， 真系问嘅， 唔系问倾偈，唔系问好多，唔系好多人唔知咩，即系好多后生嘅唔知咩事，但系去到三四十岁嗰啲咧，就算唔系北京人，都好多系知发生咩事，咪闩埋房门当倾偈咁倾啫嘛。都好多人系知发生咩事。 记得唔好用美图搜搜呢啲 apps 啊，小米手机啊呢啲咯。 所以我今日啱啱有个朋友话微信转钱俾我，叫我过翻港纸俾佢啲朋友。跟住谂下，哇，佢唔系小数目啊，都讲紧系五六位数字嘅。谂下，你咁样五六位数字嘅人民币喺我个微信，都佢都唔算嘅。佢即系俾佢喺大陆生活，咁啊俾佢阿妈，咁样。 即系个问题系咩咧？我唔想咁多钱喺个微信户口，一个唔小心，可能即系譬如你头先所讲嘅美图秀秀又好，或者一个唔生性喺个微信个朋友圈里面分享咗一啲唔应该讲嘅说话好，个微信俾人封咗，咁我冇晒噶啦，所以我都推咗佢啦。 咁你咪应该即刻，如果真系要做呢一步，你都要即刻将啲钱退翻落去 银行户口咯，退翻银行卡咯，可以咁样做嘅。好似系24小时内嘅，如果国内户口24小时到账 都 OK 嘅。 系，不过好似而家微信去收手续费噶啦。不过唔好讲微信住啦， 我 成日有兴趣。 我想讲一样嘢就系阿 Vinny 真系好有钱， 几万蚊啲数小数目啊， 真系六位数字咩？经经个户口。 上次录完节目同阿 Vin 落去啦，食个宵夜，佢都系咁意思，嗌个龙虾，跟住话要食乜鬼嘢，好似皮影嘢埋单。 唔系小龙虾，系龙虾， 靓仔嘢啦啲。好，讲翻阿 MJ 呢个嘅北京。有咩奇遇艳遇啊？ 艳遇就 又冇去天安门对面，你可以瞻仰下呢、這个，唔系天安门对面唔系故宫， 都有距离。 喂，其实我哋上集讲完一个话题嘅，天安门即系故宫同紫禁城分开，冇讲一样嘢。 系啦，不过天安门嘅对面就应该系可以瞻仰啊毛主席嘅遗容，喺隔篱嚟嘅咋？ 瞻仰佢咩？ 喺隔篱当拜访希特拉咁啫嘛。 尤其是我之前上一次同北京。嘅同事讲起嘅中国一啲算系稍为负面嘅故事咧，就系文革。咁你知道毛主席喺呢个文革佢系一个乜嘢角色？我唔觉得要点样去瞻仰佢啊，要点样去崇拜佢啊呢啲咯。 但你每一张用嘅人民币都会见到佢嘅、 嗰啲我 就烧咗佢咯， 选择噶嘛。 我咪睇下冇坏嘅，因为冇理佢好定衰先 咯。 咪睇下，喂，即系我觉得啲。啲奇观嚟噶嘛？咩死咗几廿年啫？哇！有条友咁啊，仲好似冇事咁，防瞓低瞓喺度咩？我觉得即系我嗰阵时去咧，就当睇嗰啲 Discovery Channel 啊，咪嗰啲，咦有条咁嘅友咁样，几过瘾喎！ 嗰、那个系咪真噶？你知道最多 怀疑系立像咯。我系上年去嘅时候，瞻仰唔系话瞻仰啦，睇过一次啦，咁都冇乜咩特别，同埋好 咩动作啊？闹佢啊？ 咁唔敢咯。如果做咗，我谂我而家都翻唔到嚟啦。 抄连 Part B 啊！你个文革大罪人啊！ 我真系唔敢。不过咧，入去咧就真系好麻烦。又要搜身，又要，我记得我阵入去呢，佢仲要查身份证嘅。 超级多安检。 跟住我就同佢讲，因为我通常出去呢，我就因为唔个回乡证我通常摆酒店个保险箱咁冇带出去。咁我就同我因为行由我住王府井嘅。由王府井行到去天安门呢都大概行成半个钟头。嗰阵又冻又盛 咁 啊。咁啊识路行下运动下啦。咁就行到真係佢真係要查身份证。跟住我咪俾张房卡佢囉。跟住同话我係香港人。咁啊我个身份个回乡证喺酒店冇办法。跟住就告去去去。 唔使俾钱。 真啲叫用周星驰咁， 攞一百蚊 喺后面一路褪俾佢噶啦。 讲开嗰度咧，我最另外一个印象就系唔俾带背囊啊袋入去嘅。 依家好似可以， 应该俾。 我嗰阵时去就唔俾嘅。咁总之你要喺附近咧，又系要即系俾钱租即系嗰啲 locker 一啲咧，咁又怼个袋入去。 跟住去完之后翻出嚟个 locker 冇咗，个 locker 系啲骗徒开 嘅。而家因为太多游客咁都去，咁你 有冇查你回乡证啊？ 有，同埋佢系有安检啦，安检就安检啦。跟住你行过嘅时候咧，佢又有啲警察喺度咧，公安喺度咧，咁就会突然间就捉啲人，就话喂统治。 边个黑社会？边个黑社会？ 类似佢哋玩法，但系文明少少嘅。总之拿身份证嚟看一下之类咯，系啦。咁跟住咪俾个户口卡佢，跟住佢睇一睇就 OK 噶啦。 哦，哇！讲 翻北京之行， 系 呢一集我系想即系分享下北京，真系因为人生都未去过北京，系真系好大乡里咁样。咁咧就睇下可以讲出嚟，睇下嚟紧咧，如果有啲听众朋友你哋有机会去北京啊，旅行又好啦，出差又好啦，我觉得都有啲作用嘅呢一集，希望咁样。咁咧，其实首先咧，我真系要好多谢阿 Win 啦，提供咗呢个微信支付俾我，因为如果喺北京冇微信支付咧，原来真系寸步难行嘅。 都唔系啊，地铁都方便，地铁冇得用微信支付计。 地铁你买嗰个北京嘅交通卡啦。 哦，我次次都入钱。 我一出闸就买咗啦。我觉得我一定要用嘅，因为我中意搭地铁啦。 吓，咁张卡仲喺度噶，下次出闸俾 我。齐晒啊 ！OK， 而家齐晒北上广深嘅交通卡。我想讲系咩咧？第一日翻到公司，好想饮咖啡嘅。咁我就问啦，喂，有冇咖啡饮啊？有喺另一间房嗰边咧，就有个咖啡机嘅，不过要俾钱。要用 每杯咖啡俾钱。 系因为系啲 都懶 high class 嗰啲咖啡機嚟嘅，咁啊入錢，跟住有個擺落個杯落去嘅，又有間 mocha， 又有間唔知拿鐵啊嗰啲咩 ，OK 好飲嘅，一定要俾錢，亦都唔可以俾現金，一定要微信支付。 哦， 咁我第一日就哇，咁啊即刻用啦，咁啊 OK 嘅，跟住佢哋好驚訝咁問，佢好問我有你有冇微信支付啊，我幫你俾啊咁樣，我唔使我有， 仆街港產嚟啊， 我有，跟住食飯又係微信支付啦，去个啡粉买又系微信支付啦。 吓， 个北京同事真系咁同我讲嘅，佢话我哋而家冇人带散纸包出街噶啦，冇人带点样现金噶啦，都系微信支付啊。 哦，同埋你张类似悠游卡咯，即系八达通咯。你如果搭车就可以用呢张咁嘅八达通卡。 系系系 系啦，咁所以基本上唔会用散纸咯。食饭又你食饭又系微信支付啊 ，QR code 啦，应该都方便嘅。 系非常方便。吓，咁有一个实用嘅场景啦，即系就咁讲几方便几方便咧，大家未必系咁体会到嘅。 吓， 咁我有一日上个星期五啫嘛，咁去唱 K， 去唱 K 你知人民币。几大沓咧，我就唔会带咁多现金出街啦。 你唱好多人二千几人去唱， 我带千几蚊出街啫。咁我觉得唱 K 应该够啦，即系 AA 嗰。 唔系好难改喎，千几蚊唱 K， 我 系小费咧。 我同同事去唱正经嘅卡拉 OK， 唔系唔系八旗同阿 Win 经常去嗰啲卡 OK， 我知嘅，大家 concept 唔同，系啦。你哋以为 K 就系嗰啲啊？唔系噶，有啲正常卡 OK 噶。 你啲小费俾同事啊嘛， 啊小费俾同事，你唔系咁你公司咁多年费， 但系正常一般量反。即系你所讲嘅正规，即系我哋所讲嘅量贩式卡 OK 啦，应该唔好贵啫嘛。 唔系好贵，咁但系一去到 counter 咧，佢就话：喂，我哋而家咧就要买卡嘅，买卡就抵好多，因为三百蚊个钟都唔平喎，北京。 吓， 三百蚊个钟，跟住 你二千几人差唔多啦， 十个人 有咩有果盘啦， 十个人吓，冇嘅，三百蚊就系嗰个正常嘅房中 钱，冇包果盘， 冇包，净系房钱，三百蚊个钟。咁跟住有酒水要另计啦，咁计返佢话我哋我咁我至少饮两三打㗎啦，咁嗰度千四五蚊㗎，佢就建议我 present 我就话喂你买张卡啦，开个会员啦，我真係买咗最后。咁两千蚊咁已经包咗四个钟，又送三又包三打啤酒咁样，咁计落系抵嘅，我计过。咁OK 啦，咁两千蚊喎，冇两千蚊现金喺身。咁点算呢？咁我啲同事又唔似有一边会挺身而出话我开卡咁样喎。咁我发起呢个唱卡 OK 嘅行动㗎嘛。咁冇办法啦。咁虽然我一个外地人我都挺身而出。咁我就即刻喺嗰、那个微信嘅银行户口嗰度呢。 过钱 落去微信度。我喺度同佢倾緊呢样嘢，我想过钱。因为我见到好快过到啦。我知道而家户口入面有两千蚊啦。咁我就即刻用呢个开卡好成功。微信支付。 但咁都几贵喎，如果你三百蚊个钟你唱六个钟都已经千八，仲未加夜飲。 係啊。 即係北京嗰、那个即係越唱越穷喎。 最后我使咗千六蚊到啦。十个人。连咗三打啤酒连埋当 日。你请嘅 就。你请嘅。 我本身諗住我请都冇所谓嘅，咁我开咗卡啦嘛。咁呢度要赞一赞我认识嘅北京同事啦。我饮完酒啦，都冇諗住收 大冇諗住收钱㗎啦，咁结果你 花酒店咁跟住都 仲老笠埋你添。 千六蚊啦，上段洗药，佢哋每人佢哋大概又唔知佢哋点样知道个价钱，大概知道每人大概两百蚊到，咁啊不断我收到啲同事嘅微信红包啦， 吓 系啦，就每人有两百蚊，咁所以我头先你问我 仲有赚添， 系啦，嗰啲钱究竟使咗未咧？我系使咗又翻翻嚟，使又翻翻嚟咁样咯，系啦，咁我而家仲有千几蚊喺微信嗰度啦， 哦，但系你可以过翻落户口嘅， 可以，但我觉得反正之后都要喺大陆度行走咁啊，有千零蚊喺入边，我觉得都 OK 嘅，可以接受嘅风险。 除咗个卡拉 OK 艳遇之外咧，咁啊，即系俾埋小费啲妹妹啊之外，仲有啲咩嘅经历咧？今次喺北京， 嗱呢、這个 地铁方唔方便咧？觉得 地铁好方便， 系啊，我都觉得地铁方便。 机场出嚟就25蚊啦， 系 系啦，咁啊， 紧局嚟 嘅。所以一开始就拍买嗰个交通卡噶啦，因为我好中意搭地铁嘅，总之我觉得有地铁嘅地方我就去到噶啦。 吓 咁咧，讲起地铁咧，我就觉得有一个 Apps 有一个用嘅工具咧。好值得去推介俾大家嘅，叫做摩拜单车。 哦，咪上次我哋有一集讲过啦， 有一集讲过， 系啦。其实深圳都有， 深不常讲 深 圳 都有，北京又有。咁因为佢地铁站咧，深圳我冇咁觉啦，深圳可能都近啲啊。北京地铁站同你要出入嘅地方咧，譬如你去王府井又好，譬如之后去个三里屯嘅嗰啲地方又好，或者翻酒店又好，地铁站同你要去嘅目的地个距离都系有少少嘅，系啦。咁 有咗嗰个 apps 个系方便好多啦。 你要先入500蚊按金嘅，冇记错，300蚊按金。咁跟住每一次一个钟头1蚊啊嘛。 系啦，1蚊个好小事，反而系起步呢一下咧，我觉得会困住好多完全未接触过嘅人嘅。好简单啫，下载嘅 apps 啦。咁跟住 微信支付300蚊过去啦， 299嘅其实系。咁跟住你要认证你嘅身份嘅，认证身份都好简单嘅，你要影两张相喺 apps 度做到㗎啦，一张相呢就係你嘅人呢攞住嗰个回乡卡，係啦，咁影张相，另一张相呢就係淨係影个回乡卡， 係 啦，咁两张相咁搞掂呢个。 你知唔知点解要做一个动作？不过做埋一个动作冇意义，因为我深入了解过系点解呢，有啲仆街冚家铲呢真係呢即係有个单车好佢系好即系点讲啊？好人性化嘅，你一个钟头，当你譬如揸咗半个钟头啦，都系扣你1蚊啦。咁、 啊、 你求其喺街边，即系当佢嘅原意系利民嘅，当眼地方停低，你就停咗个 apps， 咁佢架车就会自动锁咗嘅。咁、啊、你就唔可以再揸啦，因为已经扣咗钟噶啦嘛，扣咗你钱啦、啊。但系有啲仆街唔家产咧，就将架车掉落河啊，或者将啲车咧就求其可能专登蓄意去破坏佢啊， okay. 即系有啲咁嘅人嘅，所以就要认证哦，原来。是 MJ 条扑街，将架车掉咗落河嗰度，咁我要揾翻你追讨翻你都有一个，真系有出现过噶。听我见到有微信有人分享翻出嚟，就话点解个世界又系咁无聊，将架车掉咗落个河， 都有咁嘅人啦、 啊，落河里边啊，唔知点解喎。 而家唔使用个 apps 噶，我就咁佢手动已经系锁到噶啦嘛。 手动你可以锁，其实应该系手动你一锁咧，你个 apps 亦都会 detect 到，就会自动停咗、 啊， 停咗唔会再扣你钱噶。 系啊系啊， 不过1蚊一个钟头。即系的而且确系平嘅。 其实咧，单车呢样嘢咧，就系咧，即系我本身我单车有啊，咁我系白骑，有啲听众成日话搞乱我同。 其实我都唔好开心噶，把声好听咁多，点解冇话我同白骑把声？ 系啦系啦， 白不相伯仲啊，系各擅胜场啊。 咁我单车有嚟嘅，咁咧其实咧。即系我都睇过一啲研究或者报道，就系讲紧话咧，如果你个城市。越调翻转系同以前个观念完全唔同嘅，你越依赖单车咧，或者嗰个单车使用率越高咧，代表你个城市越先进。 哦， 系啊，即系调翻转啦，所以大家可以睇翻香港咧，单车真系即系除咗你喺吐露嗰条单车径喺度玩之外咧。真系有几好用到单车？ 香港真系冇办法，因为太逼啦，即系嗰条路已经好窄啦，完全容唔可以容许你喺个公路度，就算你有单车， 求其停架单车喺度， 你一嚟求其停又唔得啦，二嚟你要喺你喺中环咁样去踩单车好难、啊。 其实咧呢、這个咧。系啲官啲藉口嚟，其实咧有啲 政府点样 系啦，其实有啲更加细嘅城市或者更加挤迫嘅城市，例如纽约就唔系细，但系纽约都系好挤迫嘅，都系会直情都系会画条路咧，即系条小路系特登俾单车行， 系 啊，咁甚至啲伦敦呢咁嘅大城市咧，甚至佢有依家有啲规划有啲建设咧，就真系讲紧话佢有啲架空嘅天桥， 系 真系净系货单车行，因为佢就系想。鼓励啲人用多啲单车，就唔好用多汽车。 咁啊系，不过呢个就好大嘅一个城市规划建设嗰度要。 系啦系啦系啦。 但系北京唔同啊嘛，北京系即系啲路系真系阔啦。咁even 我呢啲单车唔系八旗咁样嘅单车熟手咧，有新手嚟嘅。咁但系喺条行人路行我都 OK 嘅，即系都叫做避到啲人啦，因为唔 系 好多人喺条路度啫嘛。都叫做去到酒店行。五至十分钟路程嘅时候，一路都幻想啊！我就算系冇呢啲去北京之行咧、因为我屋企同地铁站都有距离噶嘛，公司同地铁站有距离，我不嬲都幻想我可唔可以锁格单车或者系嗰啲滑板车咧喺地铁站嗰度，跟住咁样翻工，好难。 不过翻嚟唔见咗啫嘛，见咗啫嘛。 但系佢而家呢啲即系北京又好，深圳又好，呢啲嘅措施系真系行之有效，亦都系好 user friendly 啊！真系。 不过咧，即系你要喺一个国民嗰个质素啊，系有喺度先可以做到咯。因为咧，头先我未讲完嘅就系话，而家发现咧就咩掟咗架单车落河啊，或者就一次过将啲单车破坏佢，有啲更加系衰到咧系拆个单车辘啊，或者零件攞去卖都有嘅。即系呢个系一个质素国民嘅质素问题咯。 所以只有北上广深。 因为上次我喺成都，其实成都翻嚟嗰一集，可能MJ 未唔喺度，咁我同白琪都有讨论嗰个问题。其实主要咧。呢、这个摩拜单车，摩拜单车啊，咁咧佢个型 系啊。 Basico 系啊，佢个营运模式咧，主要就系舐咗你嗰个按金，系啦、啊，你正常攞个300蚊按金摆咗落去咧，就唔会轻易咁攞翻出嚟嘛。 我都谂紧攞唔攞翻出嚟。 系、啊，同埋个1蚊一个钟头又的而且确系划算。不过你谂下，我听翻佢讲，每一架单车嘅成本大概系2-3千蚊，佢哋讲啊。 系 咁就你点样经营，我觉得都应该好难去。 你话啲单车成本一定唔使，一定唔使，嗰啲单车一定唔会咁贵 吓。 系啊，即系我啲单车嗰啲质素，我谂 500-1000 几百蚊有交易噶啦。 嗯，即系一个人嘅按金应该系 cover 翻个单车咯。 cover 到嘅嗰啲单车其实诶。我大概知系，即系佢唔系某一个特别嘅型号啊，但系大概估到嘅质素系几百蚊货仔嗰啲嚟。 Okay. 所以佢一架单车，譬如系500蚊咁样，佢租1000次，我觉得唔难咯、 啊。诶，头先咧回应翻阿 Win 讲咧，就系咧嗰个质素问题。其实咧近排咧近呢两个礼拜咧，都有好多新闻系关于深圳啊，讲拉远少少，嗰啲摩拜单车咧，就系讲紧话咧，有啲人俾人顺手牵羊啊，就攞咗去啊。 顺手牵羊应该唔得噶，佢 lock 死咗噶。诶，佢喺遥控 lock 死。 我要。再详细睇嗰段新闻先，我先，因为佢系有个方法，好多被人拎走咗咁样嘅，即系可能即系啦，即系就咁攞咗去咁样样。 另外一边， 又或者有啲咧，就有啲公众单车唔知点样被人。叫咗即系攞咗， 即系挞咗个辘啊，或者挞咗 系啦系啦，就发生好多咁嘅情况喺深圳。 有冇掟落河啊？ 咁同埋咧，又出现咧喺南山区咧，就话发现咧好多公共嘅单车咧、 啊， 就可能你偷咗之后咧，就唔知点解要咁做啦吓、 啊， 就堆积如山，就发有个单车山入500架单车喺度，我都好壮观呢啲事啊！ 我谂总有咁嘅人嘅，但系其实呢啲就真系利民嘅， 系利民嘅，我觉得系利民嘅 措施嚟嘅， 因为始终国内每个城市都嗰个面积太大啦嘛。你由地铁站出口唔似我哋香港咁方便，我中环一出嚟可能行5分钟就到公司啦、 啊啊。 但系佢哋嗰啲可能要行15分钟或者20分钟， 咁有咁多单车都好轻松。 系啊，系有架单车你会觉得系好方便， 好好多。 即系呢个始终 呢个就的几国际，即系其实北京或者深圳、北上广深呢啲公众单车嘅做法咧、其实都几国际性。其实好多国际嘅大城市，除咗香港啦、除咗香港之外，即系例如你讲紧尤其是欧洲啦、巴黎啊。伦敦啊，阿姆斯特丹啊，巴塞隆拿，甚至台北，其实呢啲咁嘅公众单车嘅形式咧，我谂冇十年都有八载噶啦，系啊，即系只不过系即系近年就即系可能强国个城市规划，即系尤其是大城市啦吓、好咗，咁开始推行呢样嘢，而香港依然系未有嘅。 咁啊，期待我哋呢个咁嘅摩拜单车可以成功啦，因为唔理佢系个盈利能力或者系赚唔赚到钱咧，公司，但系即系总结一句都始终都系方便老百姓嘅。 我会愿意推介俾人用啦， 系啊 ，OK 噶。咁啊，跟住啊，讲下个 吓你北京嘅吓，系有人答晒你，有人问你价 ，我真系要咪请教下 Win 嘅，毕竟你哋两位喺北京都比我时间多，系咪唔应该一个人喺街度行嘅咧？ 唔系啊，白奇当年一个人喺街度行，你艳遇咗6-7次啊！ 我唔会 北京 啊，俾人夹走咗嘅嘛，其实 北京都相对嚟讲系安全嘅， 我 个人 都觉得好安 全。即系你讲系沟女呢方面， 即系各方面都安全 嘅。我觉得安全嘅，但系咧我喺嗰个就系咩啫嘛，就系黄府井，黄府井步行街啦。 当年白旗都系啊，跟继续 三个。我数过三个，就系埋嚟问我，即系 交个朋友好吗？ 系啊，你 系带我回去好吗？ 去坐唔坐得饮杯嘢啊？跟住唔使啦，唔该。 靓唔靓？咦，我都想行喎，点解冇人问我嘅？黄虎车， 个人行。 唔系你冇人问我合理啊？ 屌你！ 追住我，我话唔使啦，唔该，我行下。 靓唔靓噶？ 唔靓，唔系话好唔靓嘅，即系一般嗰啲啊。 即系老分嗰啲质素嘅。 咁又不至于。 你几多岁到？几多岁到？ 30几啦。 我咁后生啫，30几。 我唔觉得佢系想识我嘅，佢似系嗰啲酒吧拉客嗰啲人，但系我鬼知拉个咩酒吧咩，同埋我亦都唔系 无谓博啦。 我唔系无端上去酒吧啊嘛。咁我一个觉得可以算，但系嗰一个都系咁追住我啊。我话我行开，我话唔使噶啦。跟住佢系咁，我向右手，佢喺左边埋嚟，我向右手边行啦。佢继续跟住我右手边，跟住我唔理佢，佢继续话：我唔系坏人嚟噶，你系一个人嚟啊？你嚟做嘢定系玩啊？嗰啲不断想溜我讲嘢。不停睇我 feedback 嗰啲咁样咧，咁我跟住 你唔理佢就得噶啦。 唔系我一路行佢一路追，跟住我真系停低，我望住佢，跟住佢先收手。咁第一个啦，跟住我带佢行咗2分钟到，有第二个呢一。 同类人出现， 系 啦，佢见我攞住本书又嚟啦，诶、欸，你睇书噶，睇书，你都行得好攰啦，不如坐低睇书啊，咁样，好犀利啊，佢哋， 即系佢，咦，你可以下次试下，下次 其实我想讲咧，你会唔会谂得负面咗咧？其实佢可能欣赏你嘅气质，有冇谂过咧？ 啊，见到你一个人睇书， 系咯，即系书卷 就攞住本《毋忘六四》咁样嘅书， 唔排除呢啲可能性，但我就咁睇落就唔似咯， 因为我真系曾经有个朋友咧喺个罗浮井嗰度，就真系有个经历系坐到女仔咁样样咧，佢就真系最后即系都发展到一段关系。 我个可泣嘅一夜 情故事， 我个可泣嘅一夜 爱情动作片嘅场景。 咁样长情，我就要问翻我个朋友。 O K， 我睇佢哋就唔似佢，真系我就咁听佢哋。几句言语间对白就似系想拉我去唔知乜嘢酒吧度饮嘢嘅，系啦，咁话坐低饮杯嘢嗰啲咁样。 你如果你想试样味，可以王府井行到尾啊，间麦当劳噶嘛？你话诶咁想交个朋友，不如大家麦当劳坐低，我请你饮杯嘢咯。 费事啦，我想撇甩佢，我真系想行下观，即系。 但你又话报称你攞住本书，一路攞住本书一路行。 点解你会带住本书嘅？ 啱啱行完第一个书店就系新华书局， 新华书局卖英文书噶， 唔系有中文噃，有中文嘅。 行嘅时候就系、是、Apple Shop 对面啊嘛， 大把中文书。 我嗰日可能行错咗， 唔系佢英文书系最上嗰层， 唔系啊，成栋都系英文书咯。啱啱两个礼拜先去到， 你可能去嗰间唔系我去嗰间啊， 系啦， 系啦。总之好多中文书，咁我就买一本，咁啊落收多咗本书咯。咁我谂住即系好轻松、好 relax 嘅心情，观察下呢个王府井嘅大街。咁啊，跟住睇下有咩睇咁样咯。咁好啦，第一日呢、這个系其中一晚，王府井。第二晚我去三里屯，我啲同事介绍我去嘅。 贵到扑街喎！ 唔系 一杯酒五六廿蚊嘅，好似一杯啤酒， 50蚊同80蚊啊！ 系啊， 去咗两间酒吧， 吓 吓呢个后话。 冇去工体会咩？工体 工体喺边都多酒吧， 系啊， 冇啊，去唔晒。 鬼街有冇去？ 都冇去。 哦， 啲同事带去食嘢已经食咗好多 啦。有冇食炸蜈蚣啊？我影相 先系啦， 就喺食街啫嘛，王府井。 冇食呢啲，呢啲阿 Win 先会食嘅奇怪。 唔奇怪，蜈蚣 啊！我想讲嘅系我第二日，即系除咗王府井嗰日见到三个途人之外咧，咁我第二日去酒吧啦，系酒吧 OK 贵啦，50蚊、80蚊咁啊算啦，唔紧要啦，游客咁样预咗。 咁嗌咗一 set 咁 样。好，嗌一支，跟住去到啦，入系啦，我一个人入酒吧，可能我觉得呢个系一个人入酒吧嘅问题。又有啲人埋你啦。诶，一个人啊，我想嗌个小姐嚟陪你坐啊，陪你饮嘢啊， 收你小费咯，呢啲就 我话唔使。跟住我饮咗一阵间，大概唔够三分钟，都系有个小姐埋嚟。嗰小姐系嗰啲 阿 八旗成日形容嗰啲咧，喺夜场见到夜总会嗰啲咧。 我好少去夜场嘅， 系你啲朋友成日去嗰啲咧，系啦，夜总会夜见到嗰啲真系着好少衫咧，你一埋嚟就知道唔系普通。唔系普通酒吧嗰啲， 即职业女性啦， 系啊，职业女性嗰啲啦，咁啊话叫我又叫我请佢饮杯嘢啊，又话陪你饮酒啊，又话带你翻酒店啊啲，我话我嗰晚真系唔想， 佢带你翻酒店定你带翻酒店？ 佢叫我带佢翻酒店嗰啲啦，之类啦，喺度问我嘢啊嗰啲咁样，我又真系一嚟唔想，亦都唔敢啊，自己一个人， 吓，亦都唔得系嘛， 你又唔得，阿八旗就唔得 ，OK， 咁 啊系，点解嗰名唔咁样试我咧？你系咪唔得啊？咁样我可能即刻我想。咩唔得？ 所以啲咪啲销售能力差咯。 跟住就好惊佢啦，咁啊又即刻饮完杯酒就走啦。 但你唔觉得国内嗰啲酒吧，尤其是你三里屯啊、工体嗰啲，好嘈？佢唔系一啲即系酒吧嚟，佢系嗰啲系啲系咁焚啲 焚焚声嗰种。 我去嗰两间吧都系有现场音乐表演噶，所以先入去噶。咁系嘈嘈地咁，但系睇下你坐边个位咯。咁你听音乐系大声啲噶啦。 我当年同白旗同埋另外一个同事去北京个工体嗰个酒吧。哇！嘈到真系完全讲唔到嘢， 完全听唔到大家喺度讲乜。 喂， 系啊，好恐怖咯！ 有咩啊？ 之后就冇再去过咯，呢类型嘅。系啊， 我去第二间酒吧，佢都系有咁样嘅人埋嚟，跟住但系呢次好啲啦，我话唔使，佢真系冇人埋。 同埋北京嘅酒吧都贵嘅， 都话三里屯50蚊、80蚊 同80蚊， 系咯系咯系 啊，但系佢冇其他费用咯 ，OK 嘅。 吓，咁呢个有冇其他费用？ 睇下你做啲咩嘅啫， 即系冇 nuts 嗰盘嘅收费，我意思嘅其他费用。 咁其实你可以喺7蚊买支啤酒入去啊， 咁佢梗系你起码都要买支啤酒啦。 吓，佢冇台噶嘛，你系自己行嚟行去，好似 有台， 一条友坐张。 喂，三里屯嗰啲有嘅，三里屯嗰啲有嘅。 我可能而家系因为将近新年啊，唔系好旺嘅就啲地方，即系一个人一张台完全冇问题。 OK， 咁你个喺一个人喺呢个酒吧里面逗留咗几耐？听 音乐咯，我本第一间就快啲，因为有个小姐埋咗嚟啊嘛，咁啊即系饮完半酒啦。跟住第二间我就坐耐咗嘅，嗰间有 live band 嘅，有四人 live band 添。咁系 冇邀请你出去一齐表演咩？ 有啊，话喂有冇兴趣嚟唱歌啊？咁我真系好，我话会有举手，喂系咪真系可以啊？咁样。 可以。跟住侧边原来张纸上一千蚊一 首。跟住有个人埋嚟，唔系佢埋讲咗先嘅。你是不是想上去？系咪想上去唱？300块。 真系 噶，系啊， 300蚊去俾你嘅酬劳嚟噶， 三百蚊我俾佢啊， 唔系去俾你嘅酬劳嚟嘅咩？ 唔系，你可以唱《撑起雨伞》喎， 系咯，去演啲风采又得， 吓，演啲风采佢哋可能识，《撑起雨伞》我惊佢哋唔识嘅咩？ 唔系你咪将香港，你咪成日话想将香港嘅文化或者音乐带去外地啦，啱啦，而家。 今天我咧发现系99%嘅外地人识嘅， 今天我系识， 有唱今天我嘅系啦，可以唱今天我嘅，我相信，但系唔得，300蚊一首，我采佢白。 佢你听错咗，佢俾你酬劳啫。有咩理由要周杰伦上台唱歌，仲要收人钱啫？系啊， 差唔多啦呢、這个。咁啊好啦， 第二节翻嚟再分享啦。 好， 拜拜。